好，欢迎嚟《他乡周报》。今个礼拜咧，继续系全世界都系见到隧道曙光，但系曙光仲好远好远好远嗰只。咁咧， 算唔算远咧？有时我即系有啲觉得系，即系有啲自己吓自己嘅。其实咁， 高峰期而过啦，可以咁讲。 但系你 即系点样话系过度谨慎咯？即系咁嘅。 唔系，嚟解说嗱，好啦，介绍我自己先，我叶德。 没有 啊，小姐。 嗱，咁我今日有得三个，今日又系啦，因为 都够啦。你想知咩 嚟？我唔系我意思话。除了肺炎都冇咩新聞可以講噶啦，全世界都係咁樣。我唔 講下廢人咯。 唔係，我冇講過講立法會嗰啲嘢噶嘛，入去冇人知嗰單嘢。 總之，我哋呢個禮拜我哋會錄兩節嘅， 一節就係日本，一節就日本以外嘅地方。 冇你見到咩？我睇下邊啲動畫延期咯。 嗱，講一間唔係肺炎嘅先，但係其實上個禮拜想講咧，冇講到啫。個藤原啟治就離世，享年55歲。 呢个真先讲，虽然呢个时间点、呢个年龄有啲尴尬，有啲可能疑引人思，佢系 cancer 过身 嘅，好似系复发，嗱唔知系咪真嘅，因为佢就话 cancer， 因为其实早几年前佢试过咧，就因为有病就休养咗成年嘅，因为粒尾就复出，但系咧应该可能复翻发啦，因为 cancer 其实咧一发 cancer 一样好容易翻发嘅嘢， 同埋一翻发通常都唔复好嘢噶啦。 咁啊，呢个就睇情况，同埋睇边种病嚟嘅。因为现在嘅科技其实就可以其实好容易控制到，好多都可以控制到。但系某啲 cancer 系依然系保持廿几三十年前嗰种等死嘅状态嘅。咁我佢净系话 cancer 就冇讲得清楚系边种，所以就研究唔到啦。咁就有啲可惜啦。50几岁真系 好后，唔系应该咁讲就系、是、以声优为以佢演嗰种角色嚟讲咧，佢可以起码配咗三年仲得嘅。 所以就而且佢把声咁特别咧，就点啊？其实都几难揾人去替佢嗰啲角色。 应该咁讲啦，藤佢系少数地咧，一听到角色，你个脑海自动帮佢配音嗰种嚟嘅。佢把声太好有个性嗰种。 所以佢后屘啲角色要点样接都系，其实几头痛。 最主要比较好啲就 系港智 喺 边个咯？ 深渊智接咗啦，因为深渊智之咧，如果你听你睇个宇宙战队咧，唔系。系宇宙战队啊，总之就系一套去做战队咧，一次真人演出嘅。佢本人把声其实系有啲似藤原启治嘅，所以佢接咗，藤原启治就小心做阿野原广志把声角色。 最烦系边个啫？系阿萝卜糖嚟啫。 佢唔紧要啦，佢唔系呢个就嗱，因为佢除咗 V 老督之外，好似都冇啦，暂时。因为Robert Downey Jr. 咧。佢主要就係 Iron Man 啫嘛，咁 Iron Man 基本上漫威暫時都唔會 reboot 佢噶啦，就 reboot 咗可能 新嘅新角色，咪新配音咁樣咯。 跟住就係V 老督，咁日本好似都延咗期嘅呢套戲。 日本演唔係應該係全世界而家有咩電影係唔使演嘅？ 但香港上咗嘛，好 上咗，香港就提早上咗，日本未上啊嘛，即日本延咗嘅。跟住日本嘅都有做日本Marvel 嗰個網Twitter 都有悼念嘅，咁所以先有咗悼念啦，因為其實真係好震驚。谂下，我睇见，即系谂下有啲声优系即系大年纪大过一截嘅，或者老翻就系重演蔡英子，佢可以叫启智君嘅咁啊！哇，即系能够嗌到藤原启智君嘅，真系嗰啲老前辈睇见佢咁后生，即系其实都几即系几心酸睇见，即系白头送黑头人嘅感觉。 点样讲咧？真系，我觉得感觉个冲击系紧住于岩泽坚人嘅。 我覺得是的嗰種情況就是 即係雖然林志孝都是五十幾歲，但是他冇個規模咁大。 唔係應該咁講，就係佢嘅衝擊咧。如果在最巔峰時期走嘅話咧，佢接近林志孝嘅，因為咧嚴澤堅明情況咧就佢接近釜山敬嗰只。佢因為嚴澤堅 明天才級配音員，突然間話佢， 因為咧嚴澤堅明同釜山敬咧，基本上要高過佢死嘅時候係要高過而家林志孝一級嘅。有時傅山健唔好講啊，傅山健淨係佢走嗰時稱佢叫大預所嘅，即係大預所咁啊。 咯，神級咯。 唔係堅則人亦都係神級嘅啦，其實去到。 咯，就係神得嚟。 佢接近林志玲後嗰種就係可以仲有更多嘅路可以走，但係佢未去到頂峰嘅。佢仲可以更好嘅。所以就其實升級界其實真係好難齊，喊唔識出聲。我所知道就係真係崩潰嘅，好多你話朱由一咁樣話，我前幾排先同佢傾過偈啫嘛。 系啊，即系嗰下，即系冇人知，即系冇人估到突然间咁快咯。 系啊，真系好人系真系冧嘅。好啦，咁讲诶，讲起冧就系讲另一个啱啱阿提咗，又另一个走咗好多年嘅声优啦，就是、川上伦子。咁咧，佢其中一个角色阿天娜咧就系艾雅，即系火俗称火星名堂员嗰个啦。 哦，阿丽系88。 系啊， 咁咧佢就Aria 咧就仍然連續出劇場版。咁重點就係村上龍之角色邊個接咧？出咗啦，佐藤利奈由佐藤利奈接咗佢嘅角色。O K 啦，以往嚟来，我觉得冇咩 关系。唔系，其实你隔咗咁多年，我觉得你换卡士都， 但系佢净换佢啫，纯粹净系因为佢即系换咗呢个角色啫。 系当然啦，即系睇你点样去 拿。因为其实 西拉门全部换晒啦，基本上除咗原套之外， 唔系啊，系啦，西拉门咧就日本限定，就系因为西拉门剧场版Antler 上，所以咧喺日本嘅 YouTube channel 就可以睇翻成套西拉门当年嘅旧版吓。 系咯， 即系三只琴奶啊，富入美智慧嗰个版本。 系咯， 同埋咧。又是日本限定的可以用 VPN 的就 是 東京特攝東京特攝 channel 將整套海特線都訂上去 其實很多的其實不止它 很多動畫公司啊 Live 啊那些全部就嘘嘘聲咁掟曬上去 你 Love Fly 都是啦間唔中間唔中 stream 一次 Live 給你看 將啲舊將啲舊舊片啊嗰啲嘢全部車曬上去。 嚟緊五月頭有咩落 Fast Life 咯，兩日咯。 好啦，講開四阿妹就講下真人四阿妹西亞 Mask 啊，北川景子就宣布咗有咗 B B 啦，同 Daigo 果然啦、啊，唔出得街又喺屋企專心生仔，專心做孩子，好事嘅。 應該冇關係啊，冇咁快。 唔係問題就係如果佢唔留屋企嘅話咧，佢兩公婆咁忙嘅時候咧，咁冇得閒生仔啊，咁你屋企冇嘢做咯，唔生子做咩？ 啊、即出除雖然唔關 A C G 事啦，不過你講輕我又 佢特色嘅，因為川景之嘅代表出道作兼代表作就係、 是，唔係話呢單啊，係我仲有就呢次真係關肺炎事啦，就係、是、呢、這個十代啦，日本用 N 代嘅，即係十代、二十代、三十代，即係十一字頭啦，嘅細路女嘅懷孕率急升，據說呢兩個月嘅事、 嗯，日本啊。 是日本 好事啊！ 好事啊！ 日本生育率咁低， 强化人口啊，大佬！你知日本啲细路个根基越几低啊，大佬！ 咁好咪咁样好事 咧？等翻民好好多噶， 老人生孩子嘛，唔使 A L 买咁。 即系点样讲？你呢啲振兴地区啊，大佬！你唔冇咁多僆仔嗰地区边有 咁 招你啊？ 咁又一句，就唔出得街，唔搏嘢做咩啫？ 系啊，唔搏嘢咪好事嚟噶， 唔 加人口。 不过夜买唔到套， 即系 点讲咧？ 索性争咗佢啦。即系点讲地缘又有咩咯？即系有活力咁啊！唔使即系谂太多引发咗个问题。跟住啲交通量又上升咗，咁各大铁路公司又咩嘢咯？ 咁 OK 啦，咁啊，讲起声优相关就 嗱呀，嗱谷谷山几张嘅噏错嘢，算唔算？ 哦，唔系杉山啊，谷山啊， 谷山。 呢个专业吊手，即系佢有能本事将两大势力同时激嬲，如何一句话激嬲两班人？ 咩？这是咩 ？Love Fly 嘅？ 唔系嗰种，佢系话呢个武汉感冒好唔系好严重啫。佢讲嗰句咁嘅大概系咁嘅说话，即系老实讲，武汉感冒其实都唔系好严重啫嘛。佢讲咗句咁嘅说话，第一就系因为 我思想身啫嘛，冇嘢嘅。 第一佢就用武汉嚟做。名词啦，放喺前面啦，佢有个佢 即系立庆咗，立庆咗全国啦。 呢、這个武汉系中国神圣帮分嗰一部分，唔系唔关事，唔关呢次事。 咩啫？咁系啊嘛，咁系应该要帮分国噶嘛。 总之就听嗰啲人讲、就会有一班听到武汉肺炎就会发癫嘅人，就系咪人都系咁问题啊？就走出去走去屌鸠佢啦。咁啊，呢个好正常嘅正常表现嚟啫。 正常啊，玻璃心。 最搞笑系咩咧？点解会放喺呢个位置？就系连日本仔都丢佢，点解咧？即系佢而家连日本人都开始知道，即系因为自从死咗死咗啲打嘢之后，佢哋都知道紧急状态，仲有呢、這个，咁佢哋知道其实好大件事噶啦嘛，而家已经系，即系呢个时候你话佢冇乜事咁就喂，咁之前死咗嗰扎咩事？即系你讲嗰件事，讲佢感冒啊 ，feel 啊，咁佢就话佢不谨慎啊，乜乜七七，当然啦，你可以话你哋台面话。咁啊，結果啊，佢就係可以有難本事俾同兩班人同時燒佢啊！即係呢個釣魚大成功， 係啦， 咁咪宣傳成功咯，公 PR 成功咯。 唔係應該就係、是、當你心情苦悶嗰時候，你又唔想用個啲心釣魚，咪而係 幾時幾時拍碟啊？我想問下咩講呢度？ 釣魚， 講呢條 係依輪大家冇嘢做啊嘛，一係啊，即 拍碟啊， 你又唔做得爱咁咪钓鱼咯？咁钓鱼唔使用我支心钓鱼啊！ 咁 街谂 可以发电 咯， 咁唔可以发电嘅，唔做爱。 O K， 咁你讲爱同 同嚴上 ，OK， 咁我要講呢一單就係阿半外間公司，係咪是追上？因為我哋啱啱好就 skip 咗變成兩件事， 差唔多一個鐘， 兩個新聞連續發生嘅。首先就係阿出日望，即是大家之前一路都吹到行曬，認為佢係中資人嗰個位啦嚇，就獨立出嚟自己開唔知經紀公司定乜嘢，總之佢獨立出嚟去做嘢。咁其實呢個就已經係一單新聞啦，但我哋之前未報，而家報埋啦嚇。咁然後件事竟然仲有後續，後續係乜嘢咧？後續就急轉彎，就係講原本嗰間舊公司啊，即係半內間經紀人公司辦唔知乜嘢嘅，唔記得咗。咁佢就話重組再出發，咁啊重新走咗嗰間叫做Kasuna AI， 即係半內啦股份公司。咁啊，咁佢就揾翻阿出日望嚟做顧問啊，即係佢變翻，即係佢又即係啱啱先話 間嘅成件事， 啱啱先話佢離開咗間舊公司。 即係點樣講啊？即係集英社請翻副間翻嚟去繼續玩 Hunter， 係有啲似咁嘅感覺啦。 因為副間係自己有間咩嘅嘛，有個 agent 嘅嘛自己。 咁佢就配合翻嚟，咁啊隨同時佢嘅即係所謂嘅再出發啦，咁啊仲有幾啲樣嘢嘅。第一就係分身明確化，即係而家講到明係有一二三號分身嘅啦。咁就佢哋會喺外觀上都有分別噶啦。咁啊，即係你當佢依個角色變咗幾個角色，咁就唔會好似以前咁話你幾有其他，即係二三號依然係其他人配嘅，一號依然會係用係啊出入望配翻即係原本我哋嘅伴侶啦。佢咁除此之外咧就出任務會升咗做顧問，即係佢其他相關雖然唔係佢配，但係佢應該都會有資源嘅地步嘅。咁然後咧就正式撤過咗四號，即係呢個大家講嘅知難外啦嚇。即係佢就 開始做嘢啦，真係。 即係佢就直接佢就話係佢嗰間嘢四號，總之四號就講到明係間中國嗰個代理全部都係個自行自己做嘅，完全關事。呢、 okay. 個係再呢個新聞其實早過啱啱呢個新聞少少嘅，但係佢再確認咗。但係呢三段新聞我哋都冇講過，所以我而家 唔係。但係佢所謂嘅自己自行開自行製作，其實係點樣講啊？係之後反口定係點嘅？真一開始已經係咁樣先。 唔知系佢出咗去之后， 即系倾下，发觉有唔妥，跟住反口，跟住用咗呢个官方答案。 我觉得系佢出走咗之后，跟住就你知本来呢半年大半年都系延上，不断延上跌 view 嘅状态噶嘛。 灾难不断 系啦，咁可能佢觉得出咗事啦，咁佢就揾翻对方翻嚟，同埋撤走四号噶，撤走四号啦。 大家都唔觉 ，sorry， 唔好意思，我哋都要觉。 咁啊，然後最咁佢就同埋亦藉住呢個公告，一正式確認咗出日望係半內中之人咁啦。咁佢又話要重新出發過，咁啊如何啦？有人就睇點啦嚇。 睇點咯，咁冇啦，啱啱中間未完。 之前幾點嚴上嘅點，其實佢都有對應曬噶啦。第一，你話對出日望 個批文 個嘢太差，咁 OK， 而家佢升咗做顧問。虽然就唔知佢入面有几多啦，但佢应该个话语权会大咗啦，最少。 喂，起码唔会咩差咩一个钟啊咁大话。 咁啊，然后之前讲佢几个人扮一个人，咁佢而家就讲到明啦，呢个二号三号其实同你开个新角色冇乜分别嘅，都一样咁解啫。即系咁啊，二三号佢啊，咁啊，然后最鬼人搞病啊，四号佢哋亦都之前就已经讲咗噶啦，就话呢个系代理公司自己搞出嚟嘅，而家就系我变成就系我。应该个授权仲存在嘅，只不过同咗大家讲就系嗰间中国嘅嗰啲叫咩啊经理人公司去做嘅，咁就同佢完全无关，佢哋全权负责嘅。总之就系我没有参与嗰度，佢搞成点乜都系佢嘅事，唔关我事。讲完，咁佢就讲咗几样嘢啦吓，咁到底会可唔可以止血咧？就我就觉得最少佢。目前我而家見到佢就全部嚴上嘅點佢都打到嘅，咁應該就可以接受嘅。如果佢係真係即係唔係名義上就話改善，後實質上乜嘢都冇咁啊，唔係咁樣嘅話，佢真係如佢承諾咁樣去改善嘅話，就應該係可以 OK 嘅。咁觀眾買唔買帳就日後再睇啦。 好啦，咁而家讲下啦，而家终于入到肺炎部分啦。 仲有啲嘢。这个动心里面，但是动物之心啊，即是动物生友会啦。咁佢就出咗个新素材，然后就吓死某啲人啦吓。点解呢？因为佢系喺嗰个素材就系大胃象，大家知咩叫大胃象嗬？ 哦，小计 系。然后咧最可爱系乜嘢咧？有你更新啊嘛，咁有啲实况主玩 game 去做实况啊嘛。縮細成個畫面睇到仲還好，一放大成個就成個個 YouTube 嗰個係 YouTube 嘅直播嚟嘅，成個都出直播俾人 ban 咗。呢個係陷阱，呢個絕對係陷阱嚟嘅，而且兩三秒就 ban 咗，絕對又係 AI 咗，即係間接就話咗俾大家聽，呢個 YouTube 嘅直播咧係會檢查你用 AI 去檢查你會唔會有啲某啲成分存在嘅。佢見到大胃嘅嘴嘴咧，就突然間好興奮，就 如果咁樣一隻大蘑菇，會唔會睇錯？ 唔知道，總之就係最少大胃象佢係唔殺到嘅。 OK， 咁其他嘢就難講啲啦。 必絕。 好啦，咁啊，仲有一單就好似冇燒得好緊要，但係都幾戇居嘅事。呢個係可唔可以叫 Fuck Yugo 啦？咪啦，遊戲王相關的啊，咁啊。 不嬲嘅喎，呢個FK 總之遊戲王出咗件周邊商品強弱之喎。我諗就算唔係玩開卡 game 嘅，都應該知道強弱之護呢個咁出名嘅卡嚟啦。其實佢嘅效能好簡單，就係抽兩張卡上手。咁喺遊戲王嘅系統入邊咧，抽兩張卡咧，其實會變咗好恐怖嘅，因為一張變兩張。咁就結果咧就係佢，因為佢只嘢好受歡迎，因為好強。佢張圖好醜，醜得好恐怖，然後就係效果又好強，結果係變成咗個點話文化嚟噶啦。咁佢又出咗隻一比一大小嘅陶瓷強族之壺，即係用陶瓷做嘅一個壺啊嘛，原本就係用陶瓷做噶嘛，佢真係做咗出嚟。結果收到嗰啲咧，就全部都係唔係全部啦，好大批嘅災難性咁樣嘅發生就係、是。轻嘅就佢有两个病㗎嘛，轻嘅就断病，重嘅就成个碎咗，即係碎成几块嗰个程度。咁点解呢？就因为佢係咁以攞少少啪啪纸包一包就算了。 喂，傻㗎，你攞呢啲咁脆弱嘅嘢，你 陶瓷做，因为 你竟然攞几嚿纸啫。就揾你唔揾揾多幾重嗰啲，即係固定住佢，跟住再出面擺咗啲。 以我所認知啊，陶瓷如果要寄咧，都係用個 fit size 嘅 一來咧固定佢唔好俾喐， 即係完全係唔會俾佢喐嘅，喐都喐唔到嘅。 外面就要濕滿曬啲塑膠，即係你好似啲嗰啲點樣講水塘啲堤坝咁樣勾，即係一嚿嚿勾住一嚿咁樣。 你陶瓷真係要做，即係我講緊咧，你上淘寶走去買個十零蚊嘅陶瓷杯啊！佢都會係咁樣包俾你嘅。 我淘寶難講啲， 會，我話你聽會。 睇人我都係， 因為我收過，雖然唔係我買先。 睇人 我 唔知啊，真係。 有人寄過生日禮物。 總之啲二歲嘅你吉嘅話咧，你就算唔係掟，可能你中間怎搬撞到少少都有機會。 咁啊，啲人就話：，你哋誤會咗啦，其實佢賣嘅唔係強族之護，因為咧。在游戏话俾咧，仲有一张枪家叫做强肉之狐的碎片， 屌， 即系仲有好多啊，好有几个嘅，仲有张 即系 自动转换，仲有张叫佛质金嘅卡咧，就系断咗二嘅强肉之狐，就话佢哋你整烂咗人哋只嘢，所以你要赔钱，那个卡嘅意思就系咁样嘅，即系佢啊，咁啊个效能就系自己抌两张卡。啊，咁啊，嗰度咧就係冇只耳仔嘅，你冇咗耳仔嘅版本咯，嗰咧就其實係罰則金嗰只嘢嚟嘅，即係啲人係咁啊，苦中作樂咁講下笑啦嚇，呢個發妖 Konami 即係連呢啲嘢都要，我唔 sure 佢係想慳啦，定係冇諗過啦嚇， 冇理由嘅喎，即係你 即係佢呢個，因為佢呢個包裝包 figure 都嫌佢少， 係咯，你唔識唔緊要啊，你揾啲識嘅波叫，即係俾人 wise 你又好，咩都好幫佢搞。 你走，你去訂，因為呢啲嘢通常訂做噶啦，你同嗰間廠做。 因為訂做之後，跟住你咪俾運運公司搞。 間陶瓷廠都應該會話你聽啊，因為你一定同陶瓷廠訂噶啦嘛，訂製噶啦嘛。間陶瓷廠都應該係咁樣運俾你噶啦。係 咯。 我唔知咩事，我唔知係邊度有事，總之就係而家大家話攞到嘅就係強肉之護的碎片，即係好似係兩turn之後抽兩張卡。 即係 好唔 make sense 咯， 我發腰過 啦，冇理由會發啲咁嘅錯。 唔 make sense 嘅更加厲害都有，因為之前講過啦，呢單嘢好似我第三次睇啦，鄉村院嗰單嘢，即係呢個後屘有人篤爆咗。 點解有冇人犯法啊？ 佢篤好似嗰啲應該係假嘅，改套嚟嘅。即係佢真係後屘就有人篤爆咗。佢咪啱啱之前咪講過，佢有九成嘅意見書都係贊成嘅。結果唔知邊度啲人咧，邊度眼理啊，定係邊度查翻出嚟嘅？跟住啲 IP 係乜嘢咧？192.168，即係點幾點幾啦嚇。咁大家就會發現，呢、這個 IP 如果有少少 IT 常識嘅都應該知道呢個係什麼 IP 來的噶啦。192.168點幾點幾，呢個係一個 router 內聯網用嘅 IP 嚟嘅，基本上是啦。當然係佢唔一定嘅，但係。佢唔一定係識呢個嘅，但係預設我諗大家自己篤一篤你自己 IP， 如果你 router 內嘅話咧，你都好有可能係個 IP， 你個內部 IP 嘅係呢個名嘅。咁政府嘅意見書用192.168 ，well， 你哋連揾啲友好團體幫你寫信你都唔識寫啊？你係要自己內部走去搞幾百份出嚟？即係佢之前懶係嘢咁啊嘛，我哋有九成民意支持啊嘛，原啲九成民意。嗱，我都系嗰句，我之前讲天下歪用啊，系咪冇屈鸠佢先？即系佢啲意见书，原来自己写出嚟嘅。 哇！ 不过乡村院系咁啦，大家都知噶啦，即系以后住喺乡村院系会俾人歧视嘅，准备 咩啊？即系冇得玩，我就要抛走你哋。 乡村院冇嘢讲嘅，乡村院就 啱啱 换啦。 好啦，而家讲下啦，讲下 呢个相关啦。 好啦，首先就系、是。首先讲下啲各大受影响嘅嘢。首先就系光美就追冧咗啦，同埋又 问住，唔好意思，打插断下，你打算一个一个断咗嘅动画嚟讲？ 咁咪讲就讲光美啫，因为光美系已经叫做咩？东京自家制啦，不假外求咁制嘅，东京好少揾外面嘅。 唔系，因为如果你逐个讲嘅话，我哋要讲到下一年噶咯。 嗱，东嗱咁咧就除咗光美之后咧，咁佢嘅迪斯摩本来都受影响，咁冇办法啦，又将之前鬼太郎攞翻出嚟播。咁啊，各大动画受影响就唔出奇啦，其他嘢冧即系集体屈摆冧档啦。咁各大星游戏咧就因为游戏咧手游方面咧亦都即系都冧咗啦！我所知道咧，就好几手游都已经系延期啊、冧档、诸如此类噶啦。 呢个因为做唔切得啦，咁啊，你啱啱讲延期动画，我就一口气讲晒啦吓。有套好似好早嘅，因为我直情系查新版的时候已经唔见咗佢噶啦。魔王学院的不死任者，后边个副标题唔读啦，呢个应该系轻小说改编嘅《月歌》第二季。2019年延到4月又话延到7月，咁啊呢个卡片战斗不重要外传，即系原本系4月11号首播嘅，后屘又延咗两个礼拜，变咗25号，25号之后又话延到5月播，咁睇嚟佢都系不断咁延落去，延到7月噶啦。咁啊VCO 第二季，咁啊由4月延到7月。咁啊，呢個 Logan Life 飛出人生，咁就冇講延到幾時，但係而家就重播緊第一季。大家知嘅果青啦，之前上個禮拜都講過啦，果青就重播第二季，未講延到幾時。SAO 上次有冇講過？唔緊要啦，總之佢而家話延到7月。Puzzle and Dragon 應該係呢一季105話開始延嘅，咁就唔知延到幾時。咁就呢、這個 Rebirth 啊。Rebirth for you 啊，系咪咁读应该？咁啊，第14话开始延，咁啊，14话仲会出到嘅，但系14话打后咧就唔知几时出。跟住就 Idol Seven， 咁就第5话开始延，就未知延到。 Idol Seven 啊，呢个 啊，咁就动画功课嗰套放课后，放课后， 放课后 啊，系日本汉字咁少， 放火 放学后提防一支，咁就 唔系你读到会放火咁，唔好意思。 第4话开始研，咁啊佢嘅值得一提咧，就系佢嘅研发就比较得意嘅。通常人哋前边咧就系妖魔就衰啲，样衰啲嘅就系搵套唔拉更嘅出嚟，即系啱啱阿杰就讲过啦吓。你数码暴龙嗰套佢走去攞套鬼太郎嚟播， 因为同一个时段啊嘛。 啊，咁佢就 佢係乜嘢咧？係將佢過去動畫工房所有熱嘅嘅熱，唔係所有啦，熱門作品淨係播第一話。哇！我覺得呢招真係好撚毒喎、啊。嗱，開場開咗俾你，後續就睇後續買。而家你就只能買碟啦。後續要買，要麼買碟，要麼上網揾，要麼上嗰啲收費網站揾。啊！呢下呢下都幾有創意，咁啊睇睇啦。咁啊，未知延到幾時，但係最少會延到，因為佢呢啲排完之後咧，呢集全部第一話播完之後，點解最少都排到七月噶啦？咁其實大家都知啊，而家延一延，你通常你都估佢延到七月噶啦。咁啊，富豪刑事咁啊，預計延到七月十六號。咁佢講啦，呢、這個天晴爛漫，未知延到幾時？食擊之靈唔知延到幾時？超電磁炮，超電炮好似延咗第二次啦，今次 唔正常，正常啦、啊。今個禮拜又延咗啦。 唔知延到幾時？呢、這個文豪與煉金術士，好似會慢慢播。即係佢好似仲出到咁樣，總之最少目前未放棄掙扎啦嚇。咁啊，Pokemon 廿三話開始，唔知延到幾時。啱啱光美講咗啦，One Piece 930話開始延。咁就啲尖芒提咗啦，做一套就一套叫咩啊？博人傳啊，即係Naruto嗰個 衰仔， 佢條仔啦嚇。 個衰仔。 個仔佢。 咪衰仔咯，衰仔咯。 咁因为佢条仔咧就系大家知啦， 衰仔转咯， 衰仔啊， 衰仔啦咁啊你啊，咁啊155话开始延，咁啊黑色五月草133话开始延，唔知延到几时啊？延得最夸张嘅咧系约定的梦难岛，我谂吓约定的梦难岛延期，好似唔系啲贵嘅，跟住我查一查，原本预定十月，而家唔知延到几时。呢、這个先是隔山打最隔山打游戏，佢官方俾嘅原因就系话咧，该时段嘅前一部动画我唔记得咗系边套啦，要延期，所以令到佢嘅档期 要褪， 即系佢话佢应该系个啦，概念就系我可能七月开始再播啦，咁预期逐步咁样褪，即系七月四月嘅延到七月，咁七月嘅咪要延到十月咯，十月嘅咪要延到最后咯，预期咁样逐下就褪，我不如抽起直情未开始制作嘅一套。咁就係最後嘅約就係、是、約定的夢幻島。咁就呢、這個魔法高中劣等生，咁啊七月延到十月，應該係唔多啦。哇！真係我都話，如果你每套都討論下，真係講到下年係咪？我流水帳式咁噏曬出嚟。 嗱，咁我講下啲手遊啦，因為我想 你俾我加埋先。仲有一個就係、是、應該安全的，因為有啲製作流程關係，有啲作品其實已經做完咗噶啦。咁就所以大家就可以比較放心啦， 安心觀賞 啊！呢個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嘅惡逆大小姐，呢套好睇啊！呢套仲有呢、這個邪神與廚異病，即係小邪神劇啦， 上完啦， 嗰套都做咗，英大戰已經係做咗噶啦，仲有個阿魯鐵，同埋明日之歌呢兩套都係完咗嘅。功學就唔使講啦，一開始就已經知佢一開始做完噶啦。小書痴第二部都係做完咗嘅，咁啊，仲有輝夜姬嘅第二季就大部分完成咗，應該甩都唔會甩得去邊噶啦。咁呢幾套就應該係完成，係可以安全上裝嘅，其他就不知道了。 嗱、啊，咁講起手遊先，因為最新消息嚟嘅，啱啱好即係學錄音已經幾個鐘。由於咧各大手遊都攬曬黃金周啲pick up 全嗰啲大活動咧，全部冧曬。包括咗本来预定黄金周会推出嘅FGO 嘅新活动嘅合作活动，咁咧好啦，你冧咗档，就要冇咩做赔罪咧，就系冧以2000万 download 做纪念做一个藉口， 名义啦， 第一次送五星，25个一般卡池嘅，唔系一般卡池选首选五星就送一个，当然重点就包括咗最难抽嘅孔明， 一般卡池啊， 系啊，唔系一般卡池。唔系冇卡池，唔系限定卡池， 即系冇回谂啊！ 25个人，有25个人，孔明 原来最难抽噶。 唔系，一般卡池喺 FG 玩家之中咧，有一个讲话就系、是，都市传说嚟噶。你 Y 中孔明系想抽唔中孔明系 好难嘅。 咁、我唔系 孔明中咗其实， 因为我试过帮朋友抽中，不过佢唔系 Y 中啊，佢好似七个 pick up， 包括孔明有七个。 系咯，即系孔明咧，理论上咧系可以 Y 中嘅，但系 基本上 Y 中系都市传说。系你好彩，你 Y 中嘅。 Y 中出孔明系一个都市传说嚟嘅。 但系你要有心抽系好难抽嘅， 系啊，有心抽冇啊。最话三年前为而家头痛紧就系，我应唔应该将保孔明升个保二啊，定系抽其一角色咧？ 但系你嗰堆卡池，一般卡池仲有啲咩古仔角色五星可以用？ 有廿五个角色啦，总之就一般卡池啊，唔包括唔系固定限定嘅卡池。 咪咯。 你有唔系咁有啲人未咁系有啲人净系抽限定卡池啊嘛，所以系有啲人唔抽啊，就孔明我就冇咯，小莫我又冇咯。虽然我一般卡池我系好以为你齐十九个，但系我都有六个唔齐啦。 O、okay. K， 即系甚即系其实一般卡池有嘢唔齐，咁咧就嗱，仲不过咧好抵死嘅就系、是、你呢个五星咧就唔系就咁送俾你，就先抽咗之后，要首先要啲灵机再升到一，升咗一级先，然后将佢升到半五，不过有两个月时间俾你，咁你先正式加入嘅。如果两个月 即系二 f 咁做法啫， 即系如果咯咁 即系加咩临时加入， 仲当然系仲有一大啲送乜乜送物物嗰啲嘢唔使讲噶啦。 咁你有心养就冇问题噶啦。 有心养，总之就系而家咧就叫做等你黄金周冇咁惨，就有啲叫啲赔罪嘅赔罪嘅导设施。至于其他 game 我就 其实同我都冇关系，因为我都唔得闲玩。 因为其他手游我就唔好清楚。 其他 game 嘅话咧就以我所知就因为一般游戏咧就如果佢个最新更新的进度其实通常是三个月前做定的。 是。 所以呢就实际上你说类似的状况呢，我想真的 FGO 这些呢自己本身讲到稀烂的先会因为这么近期的事件而就已经出现了事。因为你想清楚现在黄金周的三个月之前即是二月头。二月头全世界仲是正常运转的，虽然个病已经开始爆紧。但系嗰阵时，全世界仲系正常运转。 至少都去到旅行啊！ 即系最少，即系简单咁啊。换个话讲，其实就系呢个 FTO 个生产周期几咁短，即系可以可见佢个赶系赶得几咁紧要，内部赶 event 系赶得几咁紧要。系不过呢个咁嘅情况，我估虽然佢 FTO 特别早啦，我谂往后即系六七月左右，如果是狀況持續的話，就可能真的 手遊 其他都會嚟啦。 咁啊，其他手遊嘅情況咧，我變得比較多，通常就是接手遊。我玩我有啊，唔係玩啦，其實有啲冇玩咯，就係純粹落煙嘅啫。我有 high 過嘅手遊，呢一個月嚟應該大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大概有八隻係冧咗或者宣布要冧。即话咗你听我几时，我哋几时要收，大概八只左右啦。我净系我自己有掂到嘅，即系我嗱 sample 数就唔系好多啊，但系就真系好 Q 多 game 系冧厂冧成。咁啊，不过全部都系啲本来就系啲 瓜地半死咩半死， 系有亏亏地嘅，本来即系点解唔觉得佢系啲好好做得好好嘅。无论是質素啊定是人流，都是觉得他应该本来都是吊吊啲盐水嘅。咁啊干脆可能是干脆執叫咗咁样。咁我哋上次有佢咗啦。 总之就依你总之就见你轻啦。咁就係啦。咁今次因为 FGO 佢有2000万，即係佢有个新放送嘅。因为始终你送第一次送五星啦。咁呢佢继续係隔开1.5米好乸完嘅三个。 係第一次无需火金送五星。 是啊， 是要讲清楚，咁就是送过五星系送过噶。 跟唔系五嗰啲唔系福袋嗰啲， 要货金嗰啲就叫送，嗰啲叫卖， 嗰啲叫唔系嗰啲叫福袋。而、 okay. 家就系真系送嘅自选嘅。仲、 okay. 有咁咧，咁佢咧就佢都有声优做嘢，不过就揾声优喺屋企录条片，咁就叫做恭喜啊咁样，等我咁寡，有专程玲子、学江聪同埋早期信咗三个。 啊 OK 啊。 一个声优就是都几厉害嘅，其实一声优大部分都是陷于完全失业状态。 声优点样 work from home 咧？ 小咸姐咯，而家佢 你问下小咸姐咯，即系佢 佢系啱啱系 engineer 识嗰啲 音乐 engineer 嘅。 佢而家搞图啊，屋企有个 studio 喺屋企。 佢好呢样嘢，所以佢熟啫。 话要出个可以有线无线切换嘅耳机啊。 哇！嗰、那个我想卖啊，大佬，音物嚟噶，大佬。 喳声切，喳声就已经去7000万日元筹够额啦。喳声就， 因为真系有用啊嘛。 系啊，有时可以甩个线。 但系好似佢咁情况系好少有，大部分都系叫做咩？武功学开喺屋企唔知做乜。 咁啊，因为日本武汉肺炎相关嘅就唔系日本武汉啊，唔系日本得啊，冇错。 日本嘅 武汉肺炎相关啦，仲有一单就系。呢、這個 Bandai Namco 就捐咗1亿俾 坦克台， 唔係俾坦克台嘅，俾WHO 嘅，捐咗俾世衛，咁就捐完錢都要俾人屌啊！真係有夠不過日本就冇乜出聲，因為其實日本就即係我答翻阿傑特嘅問題就係、是。 日本人其實是不知道這個 WHO 已經是中國的形狀了，他依然是正話，你知道日本人對這個世界幾咁脫節的啦，對政治幾咁冇常識的啦，咁新鮮的事物都全世界大部分人，除了香港之外，即係香港，即係嗱呢個唔係我哋自誇，除了香港之外咧，大部分人都是呢一年都是二月左右才開始知道 WHO 是什麼回事。即係雖然我哋香港人知道是因為雞震啦， 係 因為俾雞震玩了十年，我哋係香港人是記恨了雞震十年，所以先審視呢個 WHO 先知佢出事啫。但係全世界入邊咧好多國家都是未知嘅，而家就歐美都會知啦，日本依然是萬半百。咁啊，佢又捐了1億 yen 俾佢，俾 WHO。咁就有啲 friend 就喺度屌蝦擦蟹，屌到媽媽聲。咁其實咁第日調翻轉，我覺得。嗱，我係中意啲唱反啲嘅人嚟嘅 ，OK， 咁就其實又唔使咁嬲嘅，老實講 ，WHO 係做錯咗好多好多好多嘢，我亦都支持美國唔好俾錢佢。問題咧就係呢個時候佢係要錢嘅，即係所以你捐俾佢係正確的，唔捐俾佢都係正確的，因為你其實你唔俾佢係唔係話要斷佢米路，其實係藉住斷佢米路去要佢 逼佢割。 最少找个人问责啦吓，你头你都要找个人嚟杀下头啊！你啊， 拣一个家人头先要你。 啊，你最少你要家人头，最好啊，梗系成件改革咗佢啦吓。 冇算啦，有 最 少好难啊。 不过呢个就唔好理佢啦，呢、這个就 系啦。 因为呢个唔，因为呢啲话题有系讲嘅又系。 仲有就呢、這个就算小花边啦，就呢个 FF 十四就呢、這个即系不过系日本人嘅第二人生啊，入边就之前举办咗一场。本来好细规模，后面变咗非常大规模嘅悼念仪式，就唔系啲咩名人嚟嘅，系一个其中一个 Pillar， 佢就系武汉肺炎过咗身，咁就佢系 FF 十四嘅 Pillar 嚟嘅，所以佢身边啲人朋友咧就帮佢举行咗个悼念会喺 game 入边，即系呢个非常好嘅离线悼念活动，即系点讲啊？你要唔好接触啊嘛，咁紧喺只 game 入边。悼念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而且它是 Pillar 啦，咁啊，然后就传咗开去，所以就个本来由十几人，好似十几人嘅小型悼念会，变成一个非常大嘅大型嘅悼念会咁啦。咁啊，仲有就呢、这个唔关呢、这个，好似唔关武汉肺炎事嘅，不过系日本嗰边嘅，就Cooking Mama 佢就出有出咗只新 game 啦。咁啊！而家大家冇嘢做，好多人都喺屋企拗喺度拗。而呢啲拗嘅玩家好多都係所謂嘅 Lusa 嚟噶嘛。其中一隻 Lusa 殺手級嘅 game 就係 Cooking Mama， 大家應該知嘅。好多人都好多啲師奶啊、OL 啊，好中意玩噶嘛。即係唔係定師奶啦，總之就係啲興玩家啦。咁啊，佢又出咗隻新嘅，就喺呢個 Switch 同埋 PS4 度出噶嘛。咁結果咧就係、是、因为呢只唔系原厂出嘅，系授权出嘅。但系咧，授权咯，佢授权原厂俾佢嘅授权喺佢出之前，突然间收翻咗。但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只 game 照出，咁啊，即系变成你冇，即系变成你冇授权出咯。即系理论上你嗰只侵权嘅咯，侵权都算啦。因为呢个侵权就唔系真系即系全心攞翻你噶嘛，你可以话佢入边点样争拗噶嘛。结果咧就系有人用 Switch 单嗰只 game 玩咗。部機辣手嘅會，即系咧跟住啲人就話知唔知點樣反編錄咁樣揾翻嗰啲碼啦，就發現隻 game 入邊咧係有呢、這個嗰啲叫咩挖礦程式啊，即系唔係 Bitcoin 啊，但係嗰啲類似咁嘅物體啦嚇，即系佢去用你嘅運算力去賺錢啦，簡單講就係、是、咁啊，令到你部機全力運轉過熱，所以隻 game 出咗幾小時就落咗架啦，咁啊。件事 咩硬件殺手？ 冇嘢，佢即係佢點講？佢俘虜咗你部機啫嘛，其實係咁俘虜會唔會死咧？就呢、這個真係問問天堂啊！我真係唔知，即係因為以我所知咧 ，PSP PS 誒、PSV 我唔知啊 ，PSP 俘虜係頂盡極限嘅情況，俘虜係會死嘅，因為佢之前最終出廠嗰部機啊，其實係降咗頻嘅，預設降咗頻嘅。但是你又可以用喺 software 嘅層面度去將佢推翻上去嘅，咁但係呢個佢要預設出廠降頻就代表住佢頂盡嘅話會出事啦嚇。咁啊呢、這個到 speed 係咪有類似嘅情況我就唔清楚了。係啦，咁啊仲有一單就呢、這個 電擊文庫 Magazine 就收到皮，皮已收，而且是突然間突襲式的休刊嚟嘅。 OK， 點啊？轉網上化定點啊？ 唔知佢應該係入邊嘅連載應該係打散咗四圍去咯。 哦，即係拆咗其他啫，就即係仲有其他刊物嘅。 唔係咁，始終你都係交代嘅一啲嘢，因為佢作品要連載要睇埋啊嘛。 因为应该要稳定后路噶嘛，就算差，即系除非你完咗啲完晒所有作品去啫。 啊，咁啊，即系咁又几冇嘢咯。其实点讲啊，就应该同你近期形势就冇乜关系，纯粹就系、是。 咁印刷媒体不嬲系咁嘅情况噶啦，一本少一本噶啦。单在你会去边啫嘛，上会变咗网上媒体，定系插第二度做继续做落去啫嘛。 嗯，咁啊，系啦，咁啊，日本相关就应该系咁多啦。虽然啊，咁啊，虽然剩翻嘅就应该系啲同日本相对关系比较少啦，呢个日本以外嘅地方。 冇乜啦，差唔多咯。咁留翻下一次讲。 咁啊，下一次就讲嗰集啦。 系啦，好啦， 非常预啊，讲定先，非常之多花生，想食花生嘅应该系嗰边听。 好啦，咁我唞，下一次再见。